手，爱冒险的孩子都能见到。还有一个古老城堡，会魔法的神仙什么都知道。幽蓝的夜，亲爱宝贝快睡觉。幽蓝的梦，亲爱宝贝快快睡觉。 相信他不是独行侠，我在等一个人，在等我的永恒，告诉我爱不担心别害怕。

天天自己唱歌的时候唱不了那种特别高的高音，所以我特别羡慕像信这样的歌手。苏建信呢，属于非常自然放松的歌手，这种类型是可遇不可求的。歌手在镜头前的表现其实最真实，因为他们习惯了用真情去演唱。一起来听到苏建信带来《我选择笑》。 没有太紧闭的行李，只想太短途的旅行，是否感触对不起那么多年和我相处。你可惜太少爱情的证物，我感激没留下太多包袱，感激你我面的让我忍不住要回顾。是你主动结束，却又走得铭心刻骨。你不甘心，为什么痛？如果又要退出，亲爱的，这都是人之常情，这叫做了不耽误。这些过程还会不断重复，我比你清楚。你选择苦苦的无辜，你才发现分手这决定谁做主，一样痛苦。我选择小小的无助，我早知道爱不是任务，你的义务不把我辜负。叫我预感真有那么准，真满足。你值得你亲手把我扔掉像个包袱，那么残酷，是不是良心有点不舒服？亲爱的，不管是谁犯了错，只能你离开一步。不管是谁耐不住要提出，谈不上宽恕。你这又何苦？你选择苦苦的无辜，你才发现分手这决定谁做主，一样痛苦。我选择小小的无助，我早知道爱不是任务，你的义务不把我辜负。我想你坦白的那么早，那么巧，那么好，最好让我早一点告诉。我想分手听到耳熟，却是清晰的题目。我想我不想想又怎样，都这样不这样，不想要束缚太庸俗，也想你不容我假装糊涂。你选择苦苦的无辜，你才发现分手这决定谁做主，一样痛苦。选择小小的无助，我早知道爱不是任务，你的义务不把我辜负。不能再选择被你束缚，就选择说被解脱多满足。 家园充满了这份情缘， 时间装满相聚的晴天，回忆永远存在心间， 有苦有泪，有喜有酸甜，有笑容在沉淀， 每一秒许多故事在上演，多庆幸有你在身边， 陪我孤单， 伴我度过风险， 拥有着最美的纪念。 岁月写的诗篇，记载所有的时间，让我们在同个地点相守在身边。哦， 心间写满信手相连，带着这份温馨绵绵，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片家园充满了这份祈愿， 让时间装满相聚的晴天，回忆永远存在心间， 有苦有泪，有喜有酸甜，有笑容在沉淀， 每一秒许多故事在上演，多庆幸有你在身边， 陪我孤单， 伴我度过风险， 拥有着最美的纪念。 有笑容在沉淀， 每一秒许多故事在上演， 相遇 只需要你在身边， 陪我孤单， 用这最美的纪念。

手可能是自带摇滚范儿，有的歌手可能自带文艺范儿。这样一位歌手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叫做谁的灵魂不知去向，谁迷失了自我。梁博用他的音乐做了回答，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梁博，叫做不知去向。 车门开得太快，像逃跑的罪犯，外面的空气都进不来，你在汽车为谁买单？地狱已经人满为患，天堂啊只听不入弦，这个世界依旧充满危险，人们依旧在追赶。谁的思想一直在家，谁的号令已经吹下，谁的灵魂谁的主张，谁在犯错谁在投降，我不知去向。现象砸碎了最高奖项，制度排你在我身旁，可是我不知去向。音乐还在广场播放，电视里还有人演讲，竞争强烈的人才市场现在变得空荡荡，谁的思想一直在家，谁的号令已经吹下，谁的灵魂谁的主张，谁的犯错谁在投降，我不知去向，我不知去向。 久违，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回，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妄美，只有你知道啊。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 这一世我不要，只求换来红颜一笑。这一句过海的轮回， 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回，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手，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妄美，只有你知道啊。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 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刮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引领散散，我们都为你

子里面躲，多么清楚的轮廓，看起来有点疲惫，看起来有点伤悲，看镜子外面躲，看镜子外面的我。

心继续它控制未知的世界未知如烟它迎战家乡的注定怀疑不安将它从温暖中刚刚抛弃在落空灰暗里 Yeah.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同号复制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来听歌。作为创作人，蔡健雅善于反省，善于学习，写歌很随性，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触动都会用写歌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音乐。一起来听到蔡健雅带来的化学实验。两个人在一起呢，可能就是一场化学实验，一加一在一起不一定等于二哟。 要先懂得分类，懂它的优缺点，然后随机应变。爱一个人需要愿意改变，不管晴或雨天，热忱仍需要练，也真是个考验。我一天一天在发现，爱你还有很多盲点，再给我一点时间，只管这多一些。 决定自由在一起。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你非常熟悉，来自任贤齐，叫做《花太香》。这是一部武侠剧的主题曲，为了符合剧中壮阔的武侠场面，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小虫以电影配乐为概念，融合了古典及流行的曲风，背景音乐便动用了90人的交响弦乐，并大量的使用了古筝、排箫等中国乐器，江湖恩怨和侠骨柔情的交织，我们一起来听到《花太香》。 相见时恩恩怨怨何时再秋来，黄昏今晚霞，独行无牵挂。才潇洒，不问世间仇恨淡如茶，江湖一句话，修得真邪不罢。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又有凉，晚风吹秋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刀割爽快唱，浪天荡，伴随枯叶片片风尘上，但愿春风扬，不是祈求爱荒。花太香，花下风流，花似霜如霜，不在意悲伤，只在乎爱过长。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又有凉，晚风吹愁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黄莺高歌爽快唱，啊，又何不沾染思念不遗憾。还是那么想着他，啊，也何不一点到他不盛放。缘分成不成想，那天不让何必勉强。明朝依旧是个男子汉，江湖一句话，是我放一放。花太香，花下风流，花似黄明朝，走得坦荡 算，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 狂欢开启，三天四场抽奖，您汽车使用大权，更有5%现金补贴，多重好礼等着您，赶紧拨打03167153305咨询吧。102国道电厂桥东路南。 恒业金行携手朱大生、老富祥，中国黄金盛会礼仪，钻石婚庆周，千枚赫拉钻举例嫁给你，一赫拉钻戒仅售29999元，赫拉钻专享折扣，与您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 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好的，各位，又到了分享鸡汤的时刻。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那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当你的经济还撑不起你的梦想的时候，那就应该踏实的去工作。接下来一边听歌一边来想一想我说过的话，好吗？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也难受记忆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情绪的捉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泪滴也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却我的笑对，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要多一步，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组合非常的优秀，他们的解散呢让我非常的遗憾。他叫做无印良品，

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 想做就做，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为自现在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右手一个慢动作，左手慢动作冲过，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一步，眼睛动一动耳朵，耍帅的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是什么？向你点对不起，居然简直不客气，男子一路有你，这么斗志无限动力。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真的修炼成功的秘籍。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冲破，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眼睛动一动耳朵，傻傻的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携手周大生、老富祥，中国黄金盛会如意，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听哟。 下面这首歌呢，是大陆地区的天王天后级的人物的合作，叫做《只要有你》，来自那英和孙楠。在音乐上取得不凡成就的孙楠，其实最近在公益事业上也一直在坚持。从远赴山区关爱贫困儿童，到一些公益的足球赛，孙楠凭借着他的乐坛影响力，在默默地为公益做出贡献。这一点我也非常欣赏。一起来听到那英和孙楠带来的《只要有你》。